也会快乐，好好努力吧。穿越时空遇见你，我是阳光的陈慧琳。 被守候，寂寞才折磨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 Beyond《旧日的足迹》，这是 Beyond 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，其中大段的吉他 solo 更是引来无数吉他爱好者的竞相模仿。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，灵感来自于加州的一位好友，他的故乡在北京，为了学电影远赴美国，10年后终于回到故乡，感触颇深。两个人在聊天之后，家驹便将他的这份思念故乡的情怀写进了《旧日的足迹》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9，我是李科，一起来听到《旧日的足迹》。